欢迎翻嚟我 Touch Channel， 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11月11日，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又轮到我哋老近嘅 年底，年底啲各种大奖啦。我哋之前个有讲到就系、是。各种大奖嘅最前哨嘅金耀干奖，之前讲提名嗰阵时啊嘛， 系啦，咁提名咧就云尼斯修斯继续提名就啊，唔系云尼斯修斯啊，我冇我冇影射某人啊吓，咁咧就系、是、金耀干奖咁黑悟空就入选嘅， 因为之前就讲紧咁 Q 多奖，几乎黑悟空都冇份，我哋有技术分析过啦，听翻 有， 我哋听翻个咁嗰阵时人哋嗰阵时讲紧，喂大佬，我哋个大奖仲未公布嘅，个入围名单仲未公布噶，咁我哋 咁咪随便噏下啲名单啦。 嗰阵时佢咁嘅，嗰阵时已经讲紧啦。你咁嘅讲法就肯定就系大奖会入围啦。咁而家出嚟啦， 最终名单啫，未颁嘅，通常年尾啊嘛。 咁理所当然地包括咗黑悟空嘅， 跟住又系啲《Call of Duty》啊，《任龙纪元》啊，《暗月幻想》啊，依咁嘅嘢啦。所以我觉得， 即系嗱，先我哋先讲之前，我哋上次讲到跟进嘅悟空啦，黑悟空啦。其实是真的理所当然，他根本那一刻他已经知道已经在入围名单里面了，不过他有呼说不出嘛，他又要卖关子嘛，因为他要在开始投票之前那一刻先去公布他的大奖入围名单嘛。那现在就讲给你听咯，是啊，有黑悟空啊，这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来的。 应该没有意外是会拿大奖的，以他的销路和炒话题、以他话题性来讲，那就真的可以请可以包晒部机，即整间中国公司请晒去庆祝的啦。 即如果我这个这集里面要拣一只，我其实我会想给暗月幻想的。 但是 不过就 不可能，看人死了不可能的。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有即他那边几。 九成呢是黑悟空的，因为一来这个 game 真的很夸张，话题性炒到很热，因为这些讲真，这些投票一定是话题性的啦。那暗月幻想哪有话题性啫？咪冇话题性的。大佬，人家仲有话人家几平权啦，有黑色，有悟空，有马骝，有云尼斯修斯。啊，冇云尼斯修斯啊，唔关事啊，唔好意思。 其实暗月幻想都很平权的，即系虽然佢唔 DEI， 佢唔系嗰啲老西嗰啲嘢，佢只系用日本式形式去话俾你听，真正要讲你要讲种族议题，讲成其实入边嗰啲好入边咩叫暗喻幻想 ？Refantasta 系讲紧佢入边嘅幻想世界系多方面都系暗示紧系我哋嘅现实世界， 但唔可能噶嘛，大家知心照啦，呢样嘢讲嘥气啦， 系一个热。即系佢系用佢嚟影射紧我哋现实世界各种种族相加对立啊，即系嗰啲嘢。其实我觉得甚至可以讲，先唔讲佢技术问题，即系佢譬如有啲作业性啊，佢哋又有啲嘢系蜻蜓点水啊，都好啦。佢净系讲点样处理呢个问题上面，简直系现在最完美嘅答案，暂时最好嘅答案。 不过咧，虽然话黑神话悟空咧就90% 攞奖，但系有10% 咧会系 Astro Boy 嘅 Astro Bot 嘅。Sony 嗰只 game 嘅机械人 game， 因为嗰个 game 其实评价非常好，系有可能爆冷嘅。即系如果你话 除咗暗喻幻想之外，另一只我认为佢系足够 兼有机会爆冷嘅。 佢除咗唔系大作之外，唔系三 A 大作之外咧，因为呢类咁嘅奖好多时都偏好三 A 大作噶嘛，佢系真系无可挑剔嚟噶。 我讲真，如果系我宁愿俾 Astro Bot 啦，因为难得地 Sony 唔搞啲咁死人湿鸠三米大作，而真实实在在做一只好游戏。我呢个系一个， 因为佢本来唔系咁样嘅企划嚟噶嘛，就系、是、正正因为 Sony 唔重视佢，所以先放过佢自己玩。但佢又俾到足够嘅资源俾佢。其实 Astro Bot 你睇起嚟好似好唔三 A， 但入边唔代表佢冇 靓噶。 嗰啲画依然系靓噶，甚至可以话一个画面好靓、表现好细致嘅 Mario。 嗯， 呢个系赞赏嚟噶。 好事。 Mario 受限于Switch 嘅性能、老任嘅倾向，佢系唔太中意做啲好靓嘅画面嘅。但系喺 Sony 就好中意做呢啲嘢啊嘛。你甚至可以话佢哋挂千秋噶。Astro Boy 个画面靓啲 ，Mario 个柔缓性、游戏个系统设计得好啲。Astro Boy 佢喺设计上面咧，其实都有啲问题嘅。不过相对嚟讲，佢几乎系冇咩缺点可言，缺点相对比较少。你暗月幻想啊嗰啲都好啊，都有好强烈嘅缺点喺度噶嘛。优点好明显，缺点都好明显噶嘛。 就 Astro Boy 就好冇乜嘢，就系搵唔到咩名，搵唔到可以俾人攞出嚟闹嘅地方咯。 啊，除咗游戏时数短啲咯，但系短咪短咯，好玩嘅短时间。 最紧要好玩，好玩，最紧要好玩。 好过拖你好 Q 长，然后。 拖到你好卵痛苦，就好 似我欣赏呢样嘢嘅，其实就点解我就我预期俾黑神话或者系暗月幻想，我宁愿俾 Astrobot 啦，即系佢鼓励一啲有咩唔系再首先就系、是、佢唔再鼓励三，唔系鼓励三味头，就系鼓励一啲更加更加少、更加有创意性嘅，更加着重游戏性嘅，而唔系着重画面，唔系一味强求就咩三味画面大作，够古仔够大 open world， 唔系着重呢样嘢，反而要着重啲就系回归啲更加简洁嘅游戏啊。 而入边个呢个 list 入边咧，如果我要真系有咩意见，100% 系 Dragon Age。先唔讲个作品如何，首先佢个位置本身就已经好奇怪。佢个年度游戏系由呢个礼拜开始投票噶嘛 ？Dragon Age 系呢个礼拜发售嘅，啱啱发售你就已经掟佢落去年度游戏嘅入围，即系你觉得佢系值得，最少系有机会攞到年度游戏啦，你先攞到入围噶嘛 ？Game 都未出、啊， 而年度游戏咧就系咩咧？嗱，全民。即系我睇新闻啊，全民一击 A 时暗龙纪元、沙张守护者、消魂比、星际大战、亡命之后，仲要低一周减50万份。哦， Steam 上面嘅同时在线人数最高8万，以呢个数推断嘅话，佢个销量数唔会超过50万，总销量数啊，就咁样计出嚟，因为佢唔公布，有咩人会唔公布自己嘅销量？心照啦，大家 心照啦。 啊，即系咩时候你会收埋你份考试卷咧？攞零分嗰阵咯。 咁问题就系喺 Steam 嘅重时在线人数你收唔埋噶嘛？ 所以话嗱，我唔系讲个质素如何啦，先讲再讲一次啊，佢质素如何，可能都想讲一只啱啱出嘅游戏，你就即刻将佢掟落去年度游戏嘅入围名单入边，即系代表住你系冇掂过只游戏状况之下掟佢入去，呢、件事本身就好有问题。你如果你话你系十月出嘅，虽然系10月31号出啦，如果你话你十月中退出嘅，都可以话哦，我哋暂暂打完只 game， 暂暂掟佢掟落去，都仲可以倾得到。你十月底出嘅嘢喺十一月头嘅入围名单入边放咗佢入去，讲都讲唔通嘅嘢嚟噶，连资格都有问题噶。我认为，虽然呢个世界佢哋呢只 game 冇啊咩啊，冇啊金鱼缸奖啦，呢个业界啊呢类咁嘅奖，全部都唔系真系咁严谨嘅啫嘛。 同埋最紧要就系、是。金摇杆奖大家心照啦，只不过叫做年尾游戏大拜拜啫嘛。个颁奖噶都冇人会关心边个 game 咩攞咩奖，大家关心就咩有咩 game 顶嘅新车出嚟，今年 G A 六会唔会有新车啦？系嗰啲嘢啫嘛。 所以我 系 有少少期待反高潮，年度游戏最终俾咗 Dragon Age， 哇 哇正咯！ 嗱，先讲 Dragon Age 系攞过年度游戏啊。虽然嗰个游戏都俾人讲系最水嘅一套年度游戏，佢唔系真系唔好。但是你要话是 Game of Year 咧，真系咁啱，因为嗰一年冇对手，成日都会出现咁嘅状况。今年其实已经系噶啦，今年就因为冇乜对手，所以啲本来正常都攞，唔可以咁样讲啊，即系系算咁啦。 咩啊？黑神话啊，Astro Boy 其实得噶，呢样只游戏系连我都觉得呢样游戏最有机会攞奖，唔通系俾 FS 七啊？ 我好简单啫，呢两个游戏如果系上一年出嘅，有冇可能攞？冇。100% 冇， 上一年系黐紧线嘅。 博德之门对王国之旅啊嘛， 杀热就王国之旅啊嘛，黐紧线嘅。系边只 game 攞奖都，我觉得系应该啊，嗰只嚟噶当。 啊，好啦，咁讲 Dragon Age 咁啊，继续讲埋 Dragon Age 啦。今日观众我哋撇开佢，我哋讲 Dragon Age。哇，出到嚟，哇，酸爽啦， 酸爽啊真，你仲刻薄过我讲嘢。 嗱，首先大家要搞清楚样嘢 ，BioWare 向来都系 LGBTQ+++ 嘅先锋嚟嘅，喺个业界入边，佢唔系话咩受到政治正确平台污染乜乜七七，甚至系可以理解为 Dragon Age 或者 BioWare 系呢个业界入边一种自发。佢做呢啲平权相关嘅嘢嘅公司嚟嘅，所以佢 day one 嘢系咁啦，唔关但呢个近来嘅风气事嘅，甚至调翻转讲，因为佢嘅质素其实系唔差嘅，佢制作嘅衰衰地都可以攞到个 Game of Year， 真系就算几水都好啦。BioWare 系实力系毋庸置疑嘅，虽然佢近嚟炒粉炒过两次，连炒两次粉，之前嗰个冒险性嗰单嘢啊，我哋有冇睇嘅？总之佢俾 A 收完之后就我算啦，咁佢出到嚟，其实制作水准系睇得出系优秀嘅。问题就系佢比上一次仲要大镬，因为之前 Dragon Age 虽然都好多啲 LGBT 加嘅嘢喺度，但系人哋靓仔靓女啊，最少唔会喂大佬你入边所有女系咪中咗啲咩病毒咧？系一定要整到成面都系嗰啲麻花啊嗰啲咁嘅嘢先 OK 噶啦，系所有女性。个样都系好似中咗面目全非拳咁样， 你冇啲麦屎，你人天生生黐麦屎啊！ 少数块面正正常常，冇乜嘢奇奇怪怪嘅，一上面嗰条印度女系跛嘅， 屌，我真系好难理解，即系 更加唔好话入边啦。仲有一件，你非原性别冇问题，我都系嗰句，我哋睇得好惯噶啦。嗰啲咩伪娘啊，嗰啲理论上都系属于非原性别。你唔使开口埋去句捻句都系提紧住你，我系非原性别。哇，嗰个味道真系唔系话唔俾你说教啊，都系嗰句。你唔好咁样揿捻住个玩家个头嚟说教啦，我就从你个说教呢个方向都好啦，唔会有人受噶。你咁样仲衰 Q 过你去上堂听阿 Sir 讲嘢嘅做法，边有人会受嘅啫？哇，嗰啲友仔讲嘢咧，真系截几我嗱先讲我冇玩日 game 啊，截图咗几句出嚟，我已经系前边见到前面争到后边。哇，我真系想象唔到呢个世界可以有嘅啲人讲嘢讲得咁黑人憎啊，系句句都顶捻住晒啊。然后咧最惨系好似。暗中谋合咗某啲人心目中嗰啲平权人，就系中意咁样讲嘢噶啦，好认真嘅。佢入边一个细节啦，一个画面系因为人哋讲错咗，佢好似叫 day， 要叫佢 day 啊，即系唔系 he 输 he 啊，要叫佢 day 都话啦，因为讲错咗，所以罚佢掌上眼。呢个世界就嚟灭亡啦，先生，你有冇咁捻得闲啊 ？Dragon Age 系一个。佢点解中文要叫暗龙纪元咧？有冇谂过一样嘢？因为原本 Dragon Age 嘅故事之前历代都系一个好黑暗嘅故事嚟嘅。你今日搞到好似漫威嗰啲咩故事咁喺度嘻嘻嘻嘻咁喺度。喂，大佬，我唔系食爆谷啊，大佬，我玩紧 RPG 啊，我要 role play 啊，你点 role 啊，大佬？你咁 role 我点 role 啊？真系 role 唔落噶，大佬。可能某啲人嚟讲好开心，但系呢个详细。唔好由一个我冇玩过的人讲咁多详细啦。总之 ，J A 喺我嘅理解入边，佢就系一只讲 D E I 啊，讲 E F G 啊，讲 something L G B T 加入边嘅一只优秀嘅作品。因为之前我哋成日讲 Conco 扑街，唔只系因为佢啲女样衰，系只 game 都做得差啊嘛。J A 就算哪怕呢一代俾人点到开花都好啦，其实个游戏本身做得唔差嘅。有啲地方好似因为有啲外部势力硬系觉得有啲咩武力介入，令到佢有啲唔知点讲，即系譬如啦，其中一个就系佢提示太多。作为一个 RPG， 系唔应该有咁多提示，佢基本上系面提意命咁。我哋而家喺边做紧乜嘢？你要去边度？喺度不断咁面提意命紧你游戏要探索噶嘛？即系不过就好暗合嗰啲。硬咕咕嗰啲友仔中意玩嘅游戏咯，即系可以甚至可以理解成为呢只就系佢哋理想中嘅游戏。卖成咁，佢唔系卖得啊！先讲佢冇 Conco 咁大扑街啊！佢衰衰地都有几十万只。虽然以三 A 游戏嚟讲卖呢个数咧，都系含得捻嘅，但系都有几十万只先噶，冇交错样嘢，佢唔系卖完全卖唔出噶。你可以理解成为接受呢啲嘢嘅人就咁多啦。即系老实讲，如果你系玩开 Dragon Age 嘅，然后你对呢啲元素系非常反感，你根本就唔应该系佢啲 fans， 甚至唔系佢嘅目标，好正常嘅。因为连佢包威亚向来都系咁嘅，所以你去睇下咯。就系撇除咗制作得差嘅问题，虽然我哋之前专题有讲过啦，制作得差有时会因为咗唔系咗，而系因为胶，因为佢哋唔听人讲嘢。呢度入边文化如何我唔知道，但系佢最少作为一个游戏制作，佢嘅技术系唔差嘅。但是他就是行这条路向咗那个屋又好什么都好啦，你点大家都知道怎么叫这方面行到最近，但是同时他的游戏继续做得好，就是做成这样啦。大爆死就未至于的，但是死死地就真的不争几的。你烧这么多钱跟我讲卖几十万只呢， EA 传统技能大家仲记得的，在这里里面我就不介意他这样做了，你接捻咗佢算啦。 我的讲法就是我为什么要关心 EA 赚不赚钱，佢有依间佢大捻把钱，即系叫做我哋系唔会关心E A 啊 U B 嗰啲咁厂咧，蚀一亿两亿嘅 ，Squarex 蚀脚嗰阵时就你赚咁多钱，又咁多钱，你蚀咁多钱咪蚀下咯。反正平时啊，反正啊，你做出只新 game 咪有成，你出只 F A FIFA， 你咪一样成班傻成黑傻，冇咁嘈啊，傻一班玩家去玩啦，又唔玩 FIFA 嘅一。 所以咪话咯，我哋之前喺度调侃又好咩都好啦，佢话Conco 啲玩家唔系好多屋卵喺度中意玩嘅咩？咁人咧去咗边啦？嗱而家啦，嗱人喺度啦，数目就咁多啦，即系反转咗就系你哋呢个市场就系咁卵细噶啦，你哋根本就支撑唔到一只三美大作，唔好再占用我哋游戏界嘅资源啦。你要玩小众嘅就玩去小众，玩翻你以前嗰个玩法， 冇得再赖。之前你话光哥都系话我嘅游戏本身制作水准都唔好。BioWare Dragon Age 呢个级数嘅游戏，就算你唔可以话佢系出类拔萃顶级，都算系一线级数噶啦。但系一旦系做埋呢咁嘅嘢，佢人数就咁多，事实摆喺度啦。答案已经去咗喺度啦。投资方嘅自己睇翻，如果你投钱落去呢啲咁嘅嘢度，就系做成咁嘅样。因为呢啲游戏最少都要三五年去做出嚟嘅，我哋呢几年之内会陆续见到呢类作品继续会出，但系如果呢几年入面佢个数目销量唔好，咁可能会唔掂。我就睇点啦，呢个就而家就终于有个咁嘅代表作啦，即系游戏做得好，但系行玩呢啲元素玩得好劲。因为调翻转啦，你玩你难道《博德之门三》就唔 LGBT 加加加加加？佢哋全部都系泛性恋嚟嘅。唔好话男女啦，唔好话非言性别啦，红都屌得啦。但今日都好玩得好开心啊！有人会因为咁嘢好唔中意咩？即系不过算啦，即系唔好下下攞啲咁嘅嘢去同佢对比啊！你攞啊，先讲啊，《博德之门》其实以前出过《博德之门》嘅，OK 啦，咁样好咁啊，即系都系呢啲嘢啦。你都预咗你预咗呢个专辑系讲呢啲咁嘅嘢噶啦。OK， 我哋好平权噶嘛，我系平权大爱咯。 咁我哋讲 Gen A 相关，咁鬼佬世界游戏开发，咁亦都无可避免地要讲呢个礼拜世界最大嘅事媒有之一。虽然大部分都唔关我哋 A 事嘅，但佢有少量关我哋 A 事。咁当然大家知啦，特朗普胜选咗美国嘅总统啦， 豪胜啊，383个州赢到开巷。 好耐，我印象中共和党好耐冇试过连普选票都赢到， 赢到系 之前成日都系试佢赢选举人票，但系输普选票噶嘛。但今次是普选票赢了，不过这些不是我们要讲的东西，要听就回去听那些电子打小人，不关我们这件事。它里面有两件事，首先第一样，有人改图，是我明是改图来的，改图里面说、这个 Speed Baby 之类的公司将会不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它没讲过这些东西。第一，它胜选书里面肯定没讲过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你不需要看回那个胜选书，虽然有些人应该可能看了，它连个构图背景后面都不是，根本不是同一张图，即是他 cap 那张图啊，他后面根本就不是他胜选输赢的时候的样子，他是另一个场合里面随便 key 张东西下去，就当是就然后宣称这个是胜选输赢，这个是 fake news 的，他没有提到。你想一想到啊，特朗普怎么会注意到这些这么小的公司啊，更加不要说这间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跳梁小丑一间，就是 Speed Baby， 虽然他真的做得很 Q 多这些跳梁小丑的东 西，但是他有当初没说他根本上来，我想他连听都没听过，我有信心觉得这些小公司但香港的圆毛仔都不放在眼内、 他有没有留意过游戏界有这个风潮都是一个问题， 他不关心，而是 他未去到这个他需要到他这个 level 需要关心的事，他如果他要关心就真的好离谱噶啦，去到 好捻搞笑噶，有啲嗱，虽然真系同 H G 冇关，我就扯远啦。有啲人话：诶，呢个特朗普上咗啦，我哋系咪核四或者系台湾核电可唔可以重启啊？我谂紧，哇，乜呢、這个 关你鬼事咩？ 乜啊，青天侵老爷，连人哋台湾用唔用核电都要管噶，咁捻红，我谂紧，你啲戆鸠仔会唔会睇？我好似我啲戆鸠两个字，不过唔紧要啦，啲陈述嚟嘅呢啲。我屌，真系佢会管得咁卵细？喂，你 A C G， 你做 game 游戏业界系唔系屋关佢卵事咩 ？Elon Musk 就可能会真系会在乎啦。 但 Elon Musk 我觉得都唔会理嘅。 佢可能会理嘅，但系睇佢系咪睇佢做边行咯，睇佢做边啲，佢俾边个位俾佢做咯，或者甚至佢包唔包咯，即系都唔知嘅嘛呢样嘢。OK， 咁另一样个问题延伸到另一个问题，有人问。咁呢个世界呢啲 DEI 相关嘅嘢，你点叫都好啦，总之啱啱大家明噶啦，系咪会减少啊 ？No， 不可能。两样嘢，第一，我哋之前专题已经讲嗰个啦，呢、这个风潮并不是因为呢个政治相关嘅左转或者系屋啊、觉醒文化、LGBT 嘅唔关，唔系因为佢哋有影响，但系主要唔系因为咁。虽然专题有讲，但系我呢度都讲啊，简单讲就系因为。他们资金来源是会看他会不会有这个 ESG 相关的东西，而为什么他们会看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理念性，是因为注重 ESG 的公司通常比较赚钱，所以他们会比较愿意扔钱落去一些注重 ESG 的公司，哪怕他是扮的都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原因，所以他中间要找 Speed Baby 这些跳梁小丑去做认证，说这件事是清真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只要资金一路都是用这个原则去投资的话，这个风气 是不会停止的。 嗯 嗯，除非两样，第一他意识到在游戏业界不可以看他是不是 ESG。因为这条色呢在很多公司在很多类型里面都 work 的。咁唯独喺游戏世界唔 work 咯，游戏公司唔 work， 所以呢样嘢唔关呢个咩咩政治风气事，而系钱作怪，系钱嘅问题。 唔搵钱就冇噶啦，呢世上从来都系嗰句，你搞平权，但发现咗平权唔搵钱，喂，最简单就系 Disney 咪咁样咯。 啊、平权唔搵钱，佢咪要改咯？ 咪佢发现到平权啲片唔好睇啊，即刻斩咗几个 project 我唔觉唔出啦。 啊， 现实好残酷噶，大佬。平权系有钱，平权唔值钱就唔平权噶啦。 啊，咁呢样嘢亦都系下一样相关都系关系关事嘅。信用卡公司又搞嘢啦，而信用卡公司点解要搞嘢？其实都系因为类似嘅情况，佢要遵守 ESG， 所以先要搞佢哋，唔系佢哋我哋有咩极事。当然，佢哋对我哋亚洲人从来唔 care 呢个就都系咩嘅，拉到我哋身边会影响到我哋噶啦。呢个礼拜都唔少人提过噶啦，唔使怼到我面前嘅。 又是信用卡公司衰嘢嘅。 啊 ，Melonbox 就宣布就停止支援 Visa 同 Master， 咁系咪 AE 放过咗佢咧？唔一定，有机会系 AE 跟进得比较慢，或甚或至系因为基数太少 ，AE 基本上出咗美国就冇乜人用噶啦。主要系因为佢要收年费咯 ，AE 好少免年费卡，有但系好少。嗱，我先唔讲你系咪个计，咁。佢暂时呢一刻都 AE 同 JCB 都仲可以使用嘅，令Visa 同 Master 又用唔到，咁唔一定系从此 AE 放过咗佢，因为 AE 喺呢方面相对冇咁积极，可能系迟啲先跟进，因为上次我唔记得边档都系出一样嘅情况 ，Visa 同 Master 发烂先，跟住 AE 跟进嘅，咁得佢呢刻最少话你听 ，Visa 同 Master 去到12月18号，即系过唔到 commit 期之前就要停用啦，咁。原因佢既然系讲到明卡公司，你都唔会有人搞错噶啦，又系卡公司施压。咁先讲个救济之道啦，除咗直接申请张 JCB 之外，你可以经 PayPal 过去，一样嘅情况。 哦 ，PayPal 得啊？哦，我冇俾钱。 系，因为喺佢眼中 PayPal 俾钱，佢只系知道佢系 PayPal 嘅啫。咁中间过咗一栋咧，嗰日过咗一个咧、 哦， 就冇所谓。咁佢就睇唔到，咁啊多，乖乖扮睇唔到噶啦。因为真系要追，佢追到嘅，但系佢唔追啦，费事啦，都系嗰句做样 嘅 啫呢啲嘢。 咁我用我 PayPal 嘅，咁 OK 啦。 系啦，即系咁依然都可以继续俾嘅。咁 其实咧，仲有可以申请一啲所谓叫做咩日本嗰个储值卡啊，即系听人香港听人谷嗰类嘢。 听人谷收咗皮啦， 嗰类咁嘢啦。 咩 Bitcash 啊嗰类咯， 系啦，因为我自己用紧咧就系ANA Pay 嘅， 但系麻烦啊嘛， 麻烦咯，咁、啊、你要因为你系要一个日本电话 number， 跟住咧去开先开到嘅日本，咁呢个有日本电话 number 系一个最大难关，但系有呢个之后咧，就基本上咧就日本全通行噶啦，因为基本上佢日本嘅各间网上商户，佢都当佢系信用卡嚟嘅， 咁除咗 Melon 之外咧，咁啊再一档。都是原本以为冇关的，后尾入面啲人走出嚟讲返啦，咁先讲咩事，呢个漫画图书馆 set 要停止营运啦。呢样嘢呢 当年啊赤松健搞出嚟嘅。 当年啊赤松健搞出嚟係虽然佢唔係纯粹货佢嘅，但係结论而言就係货呢个一啲比较旧已经冇办法再版嘅漫画，可以用佢係攞返少少利润嘅、因为佢係免睇免费用广告嘅分成翻俾个作者，咁叫做点都多少执翻少少咁样嘅，亦都对抗下盗版啦吓，大家都唔使钱，喂我系正版嚟嘅，你系咪睇我啊？佢虽然都有付费会员嘅，不过主要攞嚟支付个所有费用之余之类啦。呢、這个模式行下通，其实当初我系唔系好睇好嘅，但系结论而言咧，其实系 work 嘅，因为其实好多人系中意睇翻啲旧漫画而揾唔到，即系揾唔到啊！唔好话你翻唔翻版问题先啦，你揾都揾唔到，实体又揾唔到，电子书更加冇啦。咁佢有个咁嘅平台，其实一个尤其是中意睇旧漫画嘅人咧，系非常重要嘅嘢嚟嘅。另外一啲本来仲有价值，但系价值门槛未高到可以再版或者将佢电子化嘅漫画，可以得以见天日。无论系作为研究，作为呢个文化点都好，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我当初见到佢接埋嗰阵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或者谂法咧就系谷桥抄版。因为当初赤松健由漫画家转为开始议政的其中一条路，就是搞 J-Comic， 即系后尾嘅漫画图书馆啦，就系讲紧佢想用呢个方法去对抗盗版啊嘛。咁、既然佢而家有个更加大嘅议政平台，更加大嘅发声渠道，佢系咪一定好需要呢嚿嘢咧？其实赤松健唔再需要呢档嘢噶啦。当然我哋可能会需要啦，咁但系佢嚟讲唔需要啊嘛。咁会唔会咁、既然咧咁我收周期埋佢啦，我哋专心做佢嘅各个议员。我要我都系以为咁噶，嗱你当我小人之心，我真系小人之心。咁但系结果系乜嘢咧？唔系，点解掟落呢度？大家已经估得到发生咩事噶啦？就是、因为佢入边除咗旧漫画之外，当然都会有旧嘅 H 漫咯。咁本来冇乜嘢啊，咁 H 漫都系喺日本系合法噶嘛，即系佢又唔系law。咁佢日本漫 H 漫冇所谓咯。问题就系、是。有啲人好唔 OK 啦，放到呢度，放得呢个位置就估到啦、又系漫画嘅 Visa Master， 唔知包唔包 AE， 甚至好似 JCB 都唔得啊！即系佢哋受到信用卡公司喺度讲，因为你哋有入边有成人内容，所以我哋唔俾。不过我相信系因为乜嘢呢，我都讲好多好多好多次啊，讲真呢样嘢啊，喺鬼佬世界嘅眼中 ，ACG 美少女等于儿童色情，呢条等号系画死咗嘅。唔好同我拗，到底佢几多岁？唔系讲紧你几百岁咯 吓？呢个讲嚟嘥气啦。 一句好明显系人妻都好啦，佢系唔理啊，喺佢眼中都系咯，讲完噶啦。所以变成就喺日本入边咧，你只要系色情，对佢嚟讲就系儿童色情，唔使同佢计拗噶啦。佢哋又系做咗一模一样嘅事件，因为佢哋唔愿意落架呢个成年呢、这个 H 漫、所以佢哋俾人断咗金流。 呢度补充翻少少啊，阿红总佢哋唔系直接。俾信用卡公司断金流啊，系同佢哋合作嗰间公司，因为佢哋揾嗰啲金流服务公司去帮佢处理啲嘢，佢哋冇直接去处理嘅。而嗰间公司因为受压，应该系因为受压啦，所以就断咗佢哋嘅服务，系咁样嘅。 咁计完之后，佢哋净系得翻啱啱记得讲嗰啲支付平台，好似连 PayPal 都唔得，唔肯定啊。总之佢哋计完之后就系搞唔掂，你只能用嗰啲付费储值卡。咁佢谂完之后就冇办法，唯有接咗佢。 因为冇办法，你好难就系你唔能，你除非你去到好似 Celebrity 嗰种到处走鬼，或者系要用到咩啊 Bitcoin 啊 Bitcash 俾，但系问题就系有几多人肯俾啊？佢嗰啲就咩摆明居马就系我老翻嘅，完全冇钱分翻版权商嘅。 仲佢嗰啲系摆明犯法， 系摆明犯法。 你要做正当生意，你就唔可以下下用嗰啲嘢啊。调翻转，就算你可以用 Bitcoin 俾又好，点都好。你搞唔搞掂先？ 咪就系我 你今日仲系卖紧五万几，听日就七万几啊，大佬点卖啊？你点用佢支付啊？以前 Bitcoin 啊，定系肉多巴士都玩过用个 Bitcoin 比啊？唔 work 噶嘛成件事。你只有系你真系别无选择，你本身都系暗网诶、先讲暗网系都系会排斥儿童色情嘅。你唔好以为你去暗网就 OK 啊。不过有个扯远咗，总之就是如果得翻咁少可以用嘅通道，佢哋搞唔掂条数，佢哋讲紧系连营运都唔得啊，即系搞手球嘅活都唔掂啊，咁佢唯有接埋，又系万乐嘅信用卡公司， 冇法啦。 咁啊，虽然我都系嗰句，信用卡公司点解要搞呢个咁嘅政策，都系 ESG 嘅嘢走出嚟嘅，啊，唔系佢特登上嘅，咁啊原因就翻听我哋个专栏啦。另一个专栏，我哋讲点解啲游戏厂商要搞 DEI 搞 ESG， 都系因为咁样嘅啫。 咁我冇计喎，呢样嘢因为信用卡而家始终都系主流，网上即系网线上交，线上交嘅主流始终都用信用卡。你佢一截你金流嘅话，你就即时坐艇啦。呢、这个我冇计嘅。 甚至比起啱啱我哋讲 HA 搭啊 work 啊嗰啲嘢咧，呢样嘢喺鬼佬世界短时间之后睇嚟都系死证嚟噶啦。即系我讲咗好多次噶啦，贴罗图系大镬过走粉。喺鬼佬世界， 系啦， 甚至杀人， 但你可以堕胎， 甚至杀人，即系、 有一个依、这个系好难理，我哋依唔好难理解嘅逻辑，但系我唔讨论啦。 即系佢允许啲人娶个九岁嘅现实嘅罗，但系唔允许我哋画一张，我都话佢系千年罗都唔得。 唔系伊朗而家好似有嗱，我唔知系咪真噶，我纯粹系听睇，即系纯粹听翻嚟嘅啫。好似话伊朗复兴翻九岁结婚呢样嘢嘛，我心谂哇，真系。果然嘅服系真系完全退翻到中世纪年代、哦， 跟住 Van Pop 街话咧，我哋尊重人哋嘅文化。 我屌你个閪啊！ 咁你可唔可以尊重我哋日本睇罗嘅文化？ 咪啲人咪讽刺佢咯，就系、是、哦，好简单啫嘛。伊斯兰文化尊重，伊斯兰有咩中间豆腐烧你教堂啊，暴动啊，就喺荷兰打你犹太人咁样，日本人唔会啊嘛，唔会咪搞鸠你咯。 从来都系啊，因为即系嗰欺善怕恶四个字。 成件事真系好卵嬲啊！老老实实，你可当然你可以话，因为我中意睇罗，所以要帮我讲说话。但系真系好卵激气啊！真系 再讲句啦，欺善怕恶啊嘛，呢世上就咁样嘅，嗰啲近嗰啲咁嘅烂摊。 即系 LGBT 加加加就最尊重性少数。咁我中意睇漫画，即系我哋纸性恋啊，其实真系有嘅。LGBT 加加加入边有样叫纸性恋嘅物体，即系话唔对现实嘅人产生性。兴奋或者系性取向系唔包括现实嘅人，净系包括一啲虚构嘅角色，就系一种叫纸性恋嘅物体，系真系存在个纸系纸面个纸啊，变咗译做中文会咁样译啦。 我译做二次元恋 系有啊，其实真系存在啊。咁你有冇尊重过我哋啊？有冇尊重过我哋啊？冇。咁点解我哋唔系 LGBT 加加加加加？算啦，呢啲 我哋系不嬲都我哋唔系呢个我讲好啊多耐噶啦，即系我所有宅界都讲笑话个咁啊，宅系从来最平权嘅，我支持男同性恋。支持 BL 女同性支持 GL， B 是讲紧泛性恋，即系男女都是、哇！我哋大捻把呢咁嘅故事啦。 黑人黑肉又有，咩都有。我支持我哋 讲黑人，仲要讲得好多。你哋鬼佬世界 外星人都有啊， 全部都是叫佢黑人。讲完噶啦，我哋会细分有日有。 我哋几得多啊？分得几细致啊？黑肉啦，切夫啦，咩都有。 啊，我哋嗱。即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好嚟到呢度之后，其中一个好难以接受嘅地方就系、是、咧，佢哋会将非洲嗰啲黑人同印南亚裔嗰啲棕色皮肤咯， 我分得好紧要噶，分得好清楚噶，我哋 佢哋唔分噶，我哋会分，佢哋唔捻会分噶，我觉得好奇怪噶呢样嘢。 好啊，对我嚟讲，印度人系两印度人同埋非洲人系两种系两个概念嚟噶， 两种人嚟噶嘛， 两个盲点嚟噶。两个盲点嚟噶，印度会盲啲嘅，好变态。 咁、哦、呢、這个肯定啦，即系不过即系总之 啲公安事啊咁样咯。 好啦，算啦 ，OK， 咁最后咁啊拉多一样啦，咁啊又系嗰啲人攞条拎怼拎住落翻块面度嘅嘢，不得不讲啦。咁其实先讲咩事，就有人因为贴罗图喺台湾。被人呢、这个士林地检署缓起诉嘅意思、就是，即系呢段时间佢系一年啦，一年之内，如果你冇再搞咩嘢嘅话，就唔告你啦，直情系告都唔告，唔系话唔罚，系唔告。咁但系咧，你就唔该罚款，罚50,000新台币，贴咗罗图要分，而且系二次元噶。咁所以好多人就话，之前又话乜乜七七，因为呢单嘢系喺件修法之前出现嘅。就已经系喺度告紧嘅啦，所以只能讲你唔好彩，啱啱好就喺修完法第一次之前修法之后，包括咗二次元同埋我哋讲 Iwin 事件完结修法，再重新将佢排出去之外，呢、这个中间嘅个所谓嘅空窗期，你啱啱喺嗰个时间俾人拉到，咁就唔好意思啦。咁而且佢个都相对地唔算系好严重，因为缓起诉理论上。你是冇办法再犯呢样嘢噶啦，因为法已经收咗啦嘛，你唔会再犯呢样嘢啦嘛，基本上 100% 唔会起诉你噶啦。不过嗰50,000就多积极性为五皮台币，即系12,000+港币，都几金下。如果相对佢做咗个嘢出嚟，佢贴张路图啫，大佬。 不台湾算啦，都唔系台湾嘅问题噶啦。 台湾嘅法治 特别激奇咧。 唔系你要笑啊，我讲完笑话你要笑噶。OK， 笑唔，我好唔系 get， 我 get 唔到个笑点啊，大佬。 台湾的杀字就系一个笑话。 佢有个佢同就我个佢我同台湾，我台湾同我讲佢文明国家，成日讲话一个嗰个你真系你加佢你讲出 文明国家唔代表系一个法治国家。OK， 我即系讲就你讲法治，你加佢讲笑话，你唔笑话好嘢。 你讲捻咗啲民国年嗰啲法律先同我讲嘢先啦， 唔系法唔系戆鸠法律咧，就通世界都系嘅，但系由台湾讲嘢，你好唔好说服你啦？ 哦，都系嗰句咯，我哋呢边有300多年前嘅法律喺度啊，数我哋唔会执行咁戆鸠嘅法律，因为系，但系，冇话我成日话我攻啊嘛，话我攻击佢啊，总之就系、是、呢、這个只不过系中间嘅个例，唔会影响到各，应该唔会影响到各位继续贴罗图嘅，因为已经改咗例，已经收咗例，呢个系收例前嘅事嚟嘅。 救佢啦！ 虽然我唔理解啊，因为我哋都曾经出现过类似嘅状况噶，香港嘅万能 key 111条，即系呢个不诚实使用电脑啊。之前喺法官度判咗佢话系你唔可以攞佢攞嚟偷做偷窥啊，所以后尾就紧急好赶咁整咗个规限罪出嚟啦。但系中间系曾经出现过一啲已经系起诉紧落案处理紧嘅呢类用 不诚实使用电脑去处理偷窥案的案，那些案全部走甩晒。这个到底哪个好啲就自己睇啦，总之就是可能处理手法或者算啦，就是这样睇一睇啫。咁啊，应该唔会影响到大家嘅，咁样咯。 完全影响嘅，咁我咁好啦，好啦，咁讲到差唔多啦，我哋啲大爱平权嘅嘢就， 都系嗰一句，呢、這个世界对萝莉控有系统性迫害， 迫害你梗噶啦。 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啊，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系。